酒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密云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商办类房屋买卖的一些案件。那其实呢，不仅仅是在密云法院，北京市呢很多法院都在相关的新政颁布的时期的前后受理了一批涉及到商办类房屋的买卖纠纷。那除了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和您讲的情况之外，涉及到商办类房屋的买卖还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银行申请贷款能不能够申请下来呀？房屋的过户手续能不能够过户得了啊？商办类房屋的等等不同的情况呢，都在这类纠纷当中得以凸显。现在呢，北京市涉及到商办类房屋的买卖的具体的要求又是什么呢？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另外一位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周蕊法官。周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些二手房买卖的纠纷。不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讲的二手房啊，跟之前的有所区别。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二手房都是一些住宅类的这样的房屋的这样的买卖的纠纷，但今天咱们主要说的是这种商办类的房屋的这种买卖的纠纷哈。因为呢，之前啊，这个涉及到限购的问题，北京呢出台过一些涉及到商办类的这样的房屋的限购的一些政策，导致呢，商办类的房屋的一些买卖，产生了一些和普通的住宅用途的房屋的二手房的买卖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请您来讲一讲涉及到商办类的房屋的买卖，在这种限购的政策出台之后，它的一些二手房买卖的纠纷是怎样的。好，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讲其中的一起案件。 好嘞，咱们现在先来看第一起案件。是因为咱们的限购政策导致了咱们的买房人丧失了购房资格，从而买房人要求解除合同，退还那个购房首付款。具体案情是这样的，2017年3月12号买卖双方就位于房山区的某一处办公房屋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成交价格为185万。 这个买卖双方都是个人是吗？ 对，都是个人。 哦， 咱们就是因为商办类房产新政影响的购房资格和那个限贷政策，它影响的都是个人，所以到法院产生纠纷的也是个人之间关于商办类住房的一个房屋买卖。 好的，那您继续说啊。他们就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商办的房屋的这个买卖合同。 对， 那这个房子本身，它是那种最初建的时候是那种商住两用房呢，还是其实就是一个写字楼啊？ 它最初建的应该就是一个写字楼。然后咱们之前不是都可以就是有一些个人购买过来以后，然后把它用作了那个居住用途。 对，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对，然后现在就是咱们那个326新政就严格限制了这类住房只能商用，不能再就是 居住了。 对，因为最初的时候商办类的住房它是不受这种北京市最初的这样的一个限购政策的约束的。 对啊，就咱们之前不是有一些就是限购政策，就是未婚名下只能有一套房产， 对， 然后家庭一共可以有两套房产。 对， 咱们之前新政出台之前是不受这个影响的，咱们是可以就是即使名下已经有住房还是可以购买这个 商办类的住房。 对 啊，但是这个等到326新政就商办类的住房出台之后，是不是就不行了？ 商办类住宅现在的购买条件是，咱们一个人名下不能有房产，就是住宅类的住房或者是商办类住房这两类房产登记的，然后咱们就也属于限购政策以内，就不能再购买了。然后是第二个条件是咱们在北京就是缴纳个税或者是社会保险满5年，是这两个严格条件限制。 这个条件其实就和购买普通的住宅的要求基本是一样的。 对， 是吧？如果这个人他现在是单身没有结婚，他在北京名下已经有一套这个住宅他自己在居住了，那么他其实现在就已经没有资格再买一个商办类的住宅了。 对， 是吧？ 没有资格再购买了。 以前是可以的。 对，以前是可 以 的。 那如果家庭名下有两套了，他也是没有资格再 买。对，也没有资格再购买了。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案，他们双方签署了这样一个这个买卖合同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之后因为咱们签订合同是3月12号，然后就是那个合同签订的当天，咱们买房人就给卖房人支付了共计49万元的首付款。接着咱们326政策出台以后，不是就是刚才就是对咱们名下就是有住房或者是商办类住房的这些居民就是限定了，就是限制了他在购买商办类住房，所以就导致了咱们这个买房人丧失了购房资格。 买房人他自己的这个情况是个什么情况？ 咱们买房人他在就是北京已经有一套商品房在他名下，所以他就不具备再购买就是现在这个涉案房产的一个资格。 不具备这个资格就意味着说过不了户。 对，他不具备这个资格，咱们后期无法过户，这个合同目的他就不能实现了。他们原先想卖房买房的目的不能达到，所以就产生了争议。 产生了什么争议呢？解除合同不就得了吗？ 对，但就是卖方这儿他就认为就是买方他可以通过卖掉他现在已经有的这套住房，从而使他自己再次具备购房资格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不同意解除合同。 那买方怎么想的呀？ 买方的话就是因为他已经有就是名下已经有房产了，他就是坚持自己不具备购房资格。然后是因为这样，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咱们新政出台以后，就是如果买方是通过变卖名下的已有的房产再去获得购房资格，这个是也是不予支持的。因为在新政出台的这个时间点上，你是不具备购房资格的。在后期你是通过不管你通过变卖房产或者是结婚呀什么的途径获得，咱们就是以时间节点前为止您不具有购房资格。 那也就是说在这起案件当中，买房子人我就不再想买了。 对， 是吧？ 对， 但是卖房子呢还想继续卖。 对，还想继续卖 啊。那后来是谁告的哪头告的哪头？ 是买房人起诉的卖房人， 要 求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 对，返还那个购房的他支付的46万的首付款。 那截止到这个打官司的时候，买方人除了支付这个46万的首付款之外，别的费用还有支付吗？ 他没有支付过，就是支付过首付款。 那这起案件到底法院如何来处理的呢？因为这个看来这个合同是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下去了。 对，就鉴于就是买卖双方最原始的合同期望、合同目的不能再达成了，然后法院就认定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没有继续履行下去的基础，然后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然后解除了这个合同，就是支持了买方的诉讼请求，解除了合同。然后根据法律规定，合同一旦解除，原来已付的首付款是要予以返还的，所以买方人支付给那个卖房人的所有的首付款都予以退回。开庭的过程中，咱们被告对针对就是返还购房款的这个诉讼请求，他予以抗辩的是，他自己也有损失，所以就是只能退回部分的首付款，不予以全退。但是就是针对他的这个抗辩，他没有提出他的证据来证明他 确实受到了损失，所以没有支持，然后咱们的那个首付款是全部予以退回了。 按照您刚才的解释，其实作为卖房人，他的这个理由说你可以把买房人自己名下原来的房子给卖了啊，再继续买我这个房子，他这理由也是不现实的是吗？ 对， 不具有可执行性的是吗？ 因为我们参照你是不是有购房资格，就是咱们那个326新政出台以后，你确实就是不具有买房资格了，咱们不能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是相违抗的，所以他这个提议是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而且就算是他把购房资格问题解决了，他后期还有一个贷款的问题，咱们那个商办类已经不支持就是个人的商业贷款了。 那这起案件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尤其还是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前后正好跨了326这个时间点的这么一个纠纷哈。 对， 那么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 它的典型性就是在于一，它体现了就是咱们那个商办类住房限购政策限购的两项条件里边，就是它不再符合了购房资格。第二，就是它的买卖双方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个人。第三，就是它的跨越的时间节点就刚好是在这个限购政策的前后，政策出台前我是具有资格，政策出台之后咱们没有资格。然后就是这类案件的解决是有一个就是典型的那个社会示范效果的。 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也代表了这类案件的一大特点是吧？ 对。 好，那第二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您能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好， 然后第二， 稍等一下。好，您继续。 咱们第二类案件是因为限购政策导致了买房人失去贷款资格而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的。 这是涉及到贷款的问题。 对，涉及到贷款问题。 好，那您跟大家讲一讲。 2017年3月7号，买卖双方也是就咱们房人区的一套办公类的房产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金额为127万。签订合同的当天，咱们的买房人支付了3万元的购房定金，然后3月15号涉案房屋通过了房屋核验，双方本来约定于3月19号去办理涉案房屋的贷款手续。但当天出了一点意外，是因为咱们的卖房人不同意在没有收到首付款的情况下在二手房首付款以交付确认函上签字，就导致了当天的贷款手续没有办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只收到了3万的定金。 对，只收到了3万的定金。 那他们约定首付款要付多少呢？ 约定的首付款是92万。 哟，那是房价才120多万。 对， 首付款的90多万占了大部分了。 是占了大部分。但他们当时对首付款的约定是支付方式是以交付给就是那个第三方资金监管的方式来支付。而且他们约定的交付购房款的时间节点是过户之前。但咱们知道就是房屋过户是有需要前提条件的，就是咱们就是首付款和就是房屋贷款之类所有手续都得完毕。咱们过户是最后一个。最后一项。 是， 所以他的合同约定就导致了他办理贷款的那天是不可能收到那个首付款的，但他以这个理由就是拒绝就是配合原告办理了这个贷款手续。 他们之前签订的时候是3月7号，相关的定金的支付其实也是挺快的，都是在326政策出台之前 对就已经支付了。 对，如果说他这个手续能够特别迅速的办理的话，说不定能够赶在 326新政出台之前然后进行那个房屋过户。 对对对，有可能哈。结果呢，这个卖房人出了这么一个幺蛾子。 对，就是因为咱们贷款手续审批方面出现了问题。 后来呢？ 后来是3月19号出现了就是没有办理贷款的这个情况。双方又于3月21号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就是原来咱们约定的都是通过资金监管的方式来支付首付款。当天咱们的买房人同意就是在就是办理贷款之前先支付54万元的首付款。剩余的钱再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然后在这个情况下要求3月21号卖房人和他共同办理涉案房屋的贷款。 卖房人同意了。 卖房人还是没有同意。 还没同意。 对。卖房人认为就是买房人的这个行为违反了咱们合同最初的约定，是属于对合同内容的重大变更，所以他也不同意签署这个 补充协议，然后咱们的贷款手续还是没有办理成功， 那就僵在这儿了。 对，然后就直到了3月26号，咱们新政出台，导致了因为咱们的买房人在签订和最原始的买房合同的时候，就是约定了他拟申请的贷款是35万元，但政策出台，新政出台以后，咱们就是商业贷款是无法再向这些就是个人发放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获得这35万元的贷款，他就主张自己就没有办法就是支付这个所有的购房款了，但是咱们的卖方也不同意，卖方说你既然就是无法贷款，但你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筹集这个资金，然后来给我支付剩余的房款， 他就是说那你就别贷了，你就把钱全付清就得了。 对，您就不管您想什么方法，您就一次性把这些钱给我，然后我就把房屋过给你。 现在双方意见就是非常的不一致，而且已经到了326这个节点了，是吧？ 对。 那其实买房人的话，就算是比如说他支付了全款，他能过得了户吗？ 咱们这一位买房人和咱们前一位买房人的情况不一样。咱们这一位买房人，他的名下是没有住房也没有商办类房产的记录的，他是符合咱们的购房资格的。他就是如果在贷款解决的情况下，他是可以就是继续履行合同予以过户。咱们的僵持点就是在他那个贷款的35万，批不下来。 对，因为银行不能给他贷了，是吧？ 对。 那后来是谁告的谁呢？ 后来还是买房人起诉的卖房人。因为他贷不下来，买不了了，就协商解除合同，让就是咱们的卖方退回他3万块钱的定金。可是咱们卖方是不同意的，然后他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所以打到了咱们法院来。 就这个案子其实也是买房人我不想买了，但是卖房人还要求我还继续想卖给你。 对， 因为326政策出台之后啊，手里持有这个商办类房屋的这个房屋所有权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房子有可能因为政策的变更，我房子可能会砸在手里，他一般可能总会想我赶紧卖了吧，赶紧卖了吧。 是，咱们就是326政策出台，对咱们商办类住房确实是有不同程度影响的。 是， 它的市场就不如之前这么活跃。 对， 卖房人当然想赶快把房卖出去。 对， 买房人不管是他已真的不符合条件了，或者是以其他各种理由来推脱不想买房，所以咱们争议产生的还是就是比较不容易协商解决，基本都是得到法院， 对， 由法院来衡定。 因为而且商办类住房啊，还跟普通住宅不一样，它的物业费的收取的标准啊，它的产权不是70年嘛，是44年是吧？ 对 啊，是吧？ 它的产权是比咱们一般的住房的产权是要低的， 是要低的。而且因为它是商业类住房，包括它的水电各项费用其实都是和普通住宅不一样的， 对， 它的成本要高，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这个买房人他觉得，那我最初买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想绕开这个北京市的房屋限购政策，现在绕不开了，所以他就觉得，那我付出那么高的成本，我干嘛还要买它？ 是， 就各有各自的考虑哈。 对， 那这个案子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后来咱们衡量了就是他的首付款和他贷款的比例，他预定贷款是35万，他的首付，他的购房的全款是120多万，他基本是占到了1/3的比例。 他就是他的贷款只有1/3， 对，贷款占到了1/3的比例。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他那个贷款批不下来，是影响了他后续，足以影响他合同的继续履行。既然就是贷不下来，那他没法支付所有的购房款了，咱们合同履行不下去了，所以最终我们认定这个合同予以解除。 那我觉得他的首付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呀。一般情况之下，法院我们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他首付会达到一个怎样的比例，比如贷款达到怎样的比例，就足以让法院认定说这个合同还有继续履行下去的可能性。 咱们这是不同案件不同考虑。就是像就拿刚才这个案子做比方，他的总房款是127万，如果是他支付的首付款多于100多万，他可能就是剩个几万块钱没有支付， 或者十几万， 对，10万以下的左右，咱们就是不影响就是 就是咱们就是视为这个买房人他还有支付剩余款项的能力，几万块钱他就是通过筹措是可以借过来的。但像这个案子他已经35万是占到了1/3，所以衡量了购房人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庭审过程中也会就是审理到咱们的这个购房人的经济收入呀，各方面的那个经济来源，然后做出的综合考虑，然后认定这个案子是受咱们那个新政影响，然后合同是就是确实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才予以解除的。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最终结果还是卖房人没卖出去房。 对，还是解除了合同， 卖 房人退还了定金。 哎，这起案件又能够代表着这一类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起案件是这样的，刚才咱们第一个案子说的是，购房人的资格受到了限制，没办法购房。但是咱们现在这起案子是咱们买房人没法按预期办理按揭贷款。根据公平原则，咱们就是法院就是支持了他的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判定咱们的卖房人退还定金。然后但是就是想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的是，在这个情况里，就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的出卖人他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咱们买房人是有支付剩余房款的能力的，咱们的买房人是不能像这个案子的买房人一样，就是以无法支付剩余房款为由解除合同的。同时就是如果咱们房屋依据合同能继续履行，但是咱们买房人就坚持就是以自己没有支付能力要求解除合同的，合同不只要继续履行，他可能还会因此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我们讲的这两起涉及到这种商办类房屋的买卖纠纷呢，都是发生在房屋的买卖双方之间的，并没有涉及到中介。因为我们知道在二手房的买卖当中往往会有中介的介入，因为中介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嘛，房源。所以作为买房人来讲，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不通过中介的话，有时候未必能够找到合适的房子。那么我们在第三起案件当中就涉及到中介了，是吧？ 对。 那您先把第三起案件这个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2017年3月18号，咱们的买卖双方与中介公司共同签订了房屋买卖的居间合同和买卖合同，约定就是由咱们的中介公司提供居间服务，购买也是位于房山区的就是一栋商业办公楼里边的一套房产。 这也是个写字楼是吗？ 对，也是写字楼。 哦哦。 然后当时约定的房屋总价款是197万，然后咱们买房人要申请110万元的贷款。 哦。 然后合同签订以后，那个买房人向中介公司支付了3万块钱的居间费。但是在326新政出台以后，咱们的买房人不是就是因为无法再获得贷款，和三个案子一样，然后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然后咱们买卖双方自己协商把房屋买卖合同给解除了。咱们卖方也比较理解就是买房人的实际情况。 所以这起案件这个买卖双方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问题。 就是房屋买卖合同解决了、 嗯、 但是咱们买房人和中介之间又产生争议了。中介公司就认为，我已经为你提供了就是居间服务、然后帮助你们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我收的这3万元的居间服务费我就不予以退还。但是那个买房人就认为，我房最后没有买成，你的中介服务没有完全提供好，所以就是要求咱们中介公司退回收取的这3万元居间服务费。双方没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起诉到法院了。 那这回应该是买房人起诉中介公司， 对， 是吧？要求退钱。 对。 那我觉得这个里面，你看您说中介公司没有履行完他的中介的居间的责任吗？但是中介公司已经这个在中介的这样的一个居间下，双方已经签订了这样一个合同了，是吧？ 是。 只不过是因为政策的出台导致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下去。中介您说他没有做工作吗？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了，但是实际上最终结果呢，他真的没有买成房。所以啊， 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就像那个主持人刚才说的，咱们中介方也确实履行了自己的一定的义务，咱们买房人也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 对、 在这个情况下，双方都没有过错。 是啊。 但是，咱们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解除了，这个居间服务合同，它的合同目的也就不能实现了。 嗯， 然后所以法院才认定就是这个居间服务合同予以解除。 嗯， 至于3万元那个居间服务费是否退还、是否全额退还的问题， 嗯， 咱们法院是这么考虑的，因为咱们那个居间服务公司，它不只是提供就是看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就是这一些那个居间义务， 嗯， 它还包括着房屋买卖合同到后期的，就是你协助买卖双方进行网签呀、办理过户呀，还有后续的一些手续。鉴于后续一些手续没有做完，所以就是中介服务费。居间合同解除了，咱们这费用是得退还的，但你也履行了一定的居间义务，只是没有完全履行完，所以最后咱们法院判定是部分退回这个居间服务费。 就是说因毕竟中介公司也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对，也是做了努力的， 哦， 我们要就是承认他在中间投入的一些人力物力这些资本，考虑到实际情况，所以是部分予以退还的。 哦，这起案件又能够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咱们也跟大家讲讲。 这起案件就是它的典型性就是在于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咱们二手房屋买卖一般都是通过中介公司进行的，咱们就是那个中介公司就是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撮合双方就是达成协议的同时，他也就是已经履行了他的居间服务的就是主要的一种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咱们的居间费依然是会按照他们之间居间服务合同的约定是收取一部分的。本案中具体的争议就在于那个中介服务费支出的一个范围，就是退回的一个范围，我们就是应该考虑到实际情况里边房屋买卖合同、居间合同它的一个履行的阶段，然后咱们中介公司在其中投入的物力、人力、财力等具体情况来进行考虑，也是那个提醒咱们的买卖双方和那个居间服务公司，作为咱们的中介机构，就是应该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然后加强对咱们员工的培训。 嗯， 然后如果遇到类似的纠纷，咱们也应该秉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公平的原则，结合自己实际付出的成果，然后予以收取中介费用。如果就是咱们确实是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咱们中介公司其实是可以自己协商予以部分退还的。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一些就是不必要的到法院的案件受理。咱们的买卖双方也是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吧，就是和中介公司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把相关的时间节点什么的都给约定好了。 今天呢，我们是通过三起案件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涉及到商办类房屋的一些二手房买卖的一些纠纷哈。部分我发现这三起案件都是发生在2017年的三月间左右，其实距离现在已经过了一年还要多的时间了哈。 对， 不过呢，通过这些案件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如果说您现在没有在北京购房的资格，是不是商办类的房屋也就不能买了？咱们最后啊，再跟大家把这个几个硬性条件再说一说哈。 行，咱们就是一共有三个硬性条件。第一，咱们购房人名下在北京是没有住房和商办类房产的登记信息。然后第二就是在咱们买房人申请购买之日，在京就是已经要连续缴纳满5年的个人所得税或者是社会保险。然后第三个硬性条件就是关于贷款的问题，现在就是已经停止对个人购买商办类住房的个人的商业贷款，所以如果想买房的就是必须有衡量自己的那个资金筹措能力，必须有一次性全额支付全部房款的能力，这才行。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